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17集，为他而活。众人落座，包岩和庞玉约了吃完饭去泡温泉，包岩就转脸看包拯。 爹，你要不要也去泡一泡啊？你这几天那么乏，泡好了睡一觉，精神百倍的哟。 甚好。 爹，你和包相呢一起去吧，听说泡温泉减肥的呀。 太师瞄了自己儿子一眼，庞玉端着碗忍笑，太师点了点头，随后突然瞧了包拯一眼，包大人正拿起一个馒头准备往里加些菜。 黑子，你泡了热水会不会掉色呀？ 一旁正喝汤的包夫人被一口汤呛住了，殷兰慈赶忙帮他拍背，众人都哭笑不得看着太师，不过仔细想想是还蛮好笑的。太师对着包大人坏笑，包大人盯着他看了良久，拿起馒头啪对着他的脸拍扁。众人一惊，包大人拿下拍扁的馒头，瞧了瞧馒头上一个庞太师脸部轮廓的油印子，往上边放了点菜塞太师手里了。太师啃着馒头斜包拯。这时展昭和白玉堂也下来了。 你俩才来啊，坐下吃饭。 殷兰慈指了指自己和陆雪儿中间的位置，陆雪儿给两人盛了饭，转脸一看吓了一跳。 哎呦，你们俩泡了多久啊？这是脸怎么那么红啊？ 众人都看着两人，貌似脸是很红啊，简直是飞一般的红。殷兰慈也伸手摸了摸展昭的面颊。 那么烫啊，你俩是不是泡久了上火啊？ 年轻人血气旺，不要泡那么久嘛，先喝杯凉茶下下火。 展天行给两人倒茶，两人捧着杯子闷头喝凉茶。这时就见喜儿急匆匆地跑来了。 公孙先生。 众人都回头，就见喜儿抱着一只小黑猫到公孙策身边。 小黑刚才掉在竹墙旁边，像是晕过去了，是不是不小心摔下来摔坏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地瞄了一眼，就见那只小黑猫晕坨坨地躺在喜儿手里。公孙伸手摸了摸， 骨头没受伤。 又研究了一下，公孙挠头， 邪了门了呀，这猫晕过去了。 啊，猫还会晕过去？ 公孙抱起小猫晃了晃，没多久小猫醒过来了，左右看了看，从公孙身上跳下去，伸了个懒腰。庞玉夹了块鱼肉给他，他吃了，舔舔爪子，转身溜达到展昭和白玉堂身边，在两人挨着的两条腿边蹭来蹭去。展昭尴尬地看着那只猫，瞄白玉堂。 死耗子，果然是只小色猫啊。 这一顿晚饭众人吃得甚是开心。吃完了饭，殷兰慈和陆雪儿溜达消食的时候，特地去了一下别院，看看西海四圣的情况。晚上红鹰寨还是有些冷的，因为湿气重，几个老头毕竟年纪大了，殷兰慈让人给准备了暖炉，晚饭也挺丰盛，总之是以礼相待。四人这会儿也没什么脾气，就是觉得有些想不通，究竟谁设了这么大个局来害他们。看到殷兰慈来，萧长青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盯着他看了一会儿。 哎，你和你娘长得像吗？ 殷兰慈微微地愣了愣，摇摇头。 没，我娘长得和赵二很像。 哦，令堂还健在吗？ 过世很多年了。 萧长青有些吃惊，似乎还想问什么，不过又有些犹豫。殷兰慈索性在桌边坐了，端着杯茶水喝， 陆雪儿往外走，说去找丫头来给几位老人家换条厚点的被子。 老爷子，想问什么可以尽管问。 你爹有没有跟你讲起过我师妹的事情？ 没有，我是后来才听说的。 哎，他可能早就忘记他了吧。 不可能，我爹记性最好了，不过他一直不太爱说话，更是从来不讲过去的事情。 他是比较冷漠。 他不是冷漠，如果他冷漠就不会留着我娘所有的东西时常惦念。 你娘是名门淑女吧？英侯貌似眼光很高的样子。 才不是，她是最普通的那种女人，性格开朗，和昭昭很像，又活泼又开心，很会替人着想。 开心，嘿，总觉得这词儿啊和英侯扯不上什么关系。 你们几个的年纪知道银妖王的吧？ 自然是知道。 银妖王一直都是准的，唯独在一点上出了差错，就是我娘。 有什么差错？ 妖王当年曾经预测过命数，一个我爹，一个天尊，两人都有劫数，一个是万人嫌，一个就是孤独百年。妖王当年预言我爹这辈子都不会有人爱他，喜欢他的人大多没什么好下场。 啊，有这种事儿？ 是啊，我没见过当年的叶雨欣，只听说他对我爹是一片痴情，但是我爹应该不喜欢他。我爹是个很简单的人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不会拖泥带水，也不喜欢玩暧昧，大不了就避开不再来往。不过可能叶雨欣的死让他觉得正好应了银妖王的预言，爱上他的都没有好下场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对叶雨欣有所亏欠。他的临终遗言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有遵守。 他竟然是这种命数。 直到他后来遇上我娘，最开始我爹死活不肯接受，东躲西藏的，我娘漫山遍野的追。听无沙大师他们说，当年我爹苦口婆心地劝我娘说不会有好下场的，而且年龄相差太大，让她赶紧找别人嫁了，别害死自己。可是我娘不听，后来我娘从山崖上摔了下去，我爹以为又害死一个，就到山谷里找，找了半天没找着，还以为尸体被野狼给叼走了，可没想到我娘自己爬上山来了，还说看吧，妖王说的不准，我命硬死不了的，咱俩还指不定谁克死谁呢，我帮你改命数，生儿育女，白头到老，一起去他坟头笑话他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的吗？ 嗯，我娘似乎生命力很顽强，她好几次都大难不死，陪着我爹很长时间，改变了他的命数，也改变了他的性格和生活。魔宫从一个大家都认命觉得不会有好下场的魔窟，变成了一个开心的地方。妖王的预言没有实现，我爹不只有人爱，并且深爱了他很多年。另外我娘死的时候也是寿终正寝，没承受一点痛苦，根本不算没有好下场。她死前还跟我爹说，以后再碰到喜欢你你也喜欢的人，千万别再逃跑了，我先下去帮你掐死妖王。从此之后，我爹万人嫌的诅咒似乎解除了，我和昭儿都平安长大，特别是昭儿出生之后和他外公感情很好，魔宫这些年来也一直很平顺，连带着天尊无沙大师他们也经常往来，开开心心的。 萧长青听得走神，原来其中有这么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。门里四海四圣的其余三个兄弟也不说话，坐着听。 不过有一件事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我爹这辈子只爱过我娘一个女人，就好像你们只爱过叶雨欣一个一样。 这时天边升起了几盏孔明灯，方形的天灯亮堂堂的从红鹰寨里飞出来，飘向星空。金兰慈往山下望了望，就见军营里的士兵们都在放天灯，不远处的院子里也在放，估计是展昭他们。 这么说起来，你娘也是为殷侯死的吗？ 殷兰慈回过头瞧瞧萧长青，随后摇头， 我娘不是为我爹死，是为我爹活。 什么意思啊？ 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娘就跟我说，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，千万不要为他死，或者活得不好，他会很难过，要为他活，还要活得很好，这样他才会开心。无论谁不幸先死了，都要确保剩下的那个想起你来，还会开心地笑很久。 闻言，萧长青傻乎乎地发呆。这时，陆雪儿来叫殷兰慈了，手里还捧着好几个没点的天灯。 小四子泡完澡之后说要放天灯，没想到整个军营的人都开始帮他做，做了那么多，太好玩了。 殷兰慈站了起来，接了几个天灯给萧长青他们。 你们也放吧，许个愿什么的。 说完，殷兰慈和陆雪儿一起回前院去了。萧长青一直坐在桌边发呆，看着天上越飘越远的天灯。这时就感觉有人拽了拽他的衣襟，萧长青低头，只见小雨不知何时从房间里出来了，拉了拉他衣服。 爷爷，我们也能放天灯吗？ 好啊。 萧长青赶忙点头，边说边招呼房里的三兄弟，然后四个老头就手忙脚乱地帮小雨点天灯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